写什么？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。 啊，你让我退婚呐？岳母稍待，我去写来。 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。 你这是，哎呦，怎么讲呢？啊、 小姐， 上前带住赵郎走，妻子连来别担心。既然你父母说什么错对你的求， 小姐。做为凭， 要是要退偏要退，不能不能万不能，退婚的我那我要谈。 岳母， 要想退亲又不行，我要女儿要有，还要有天地良亲，他家最缺我亲，老母亲多大了心宽心，要退聘。 什么？ 海上寒冰，吃蚕豆嘴硬。 你 要是做了官呐，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，头不顶着地来接我。人你们走上。 参见段文墨， 看你跟我 是。